口吉达巴达岭奥莱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，目前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西向东方向车多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在这里祝大家国庆节快乐。中歌榜的金曲之旅，我们将会来到2007年。2007年，郑钧推出了专辑《长安长安》，一举在中歌榜上获得年度最佳专辑、年度最佳制作人、年度最佳创作歌手三项大奖。而这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《长安长安》也入选到了年度金曲。 生命没有。灵魂它还在，灵魂渐远去，我歌声依然，一路细心一路唱，唱尽了心中的悲凉。我生来忧伤，但你让我坚强，长安，长安。遥望着残缺，昨日的城楼，后一句清香，你热泪纵横，酿尽哀愁在城门外，妹妹在风雨中等待。他生来忧伤， 长安，长安，长安。

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红星美凯龙十一团结货震撼来袭，10月1至10月7日，至尊帽50元购1200元周年升值册，北五环商场3000元券包免费领，朝阳路商场领现货券包最多可省2700元，详询店内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，今天傍晚到前半夜，本市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，雨量不大。后半夜到明天白天，将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，阵风可达7级。为此，市气象台在下午4: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，请注意防风防火。而且明天的气温有较大幅度下降，朋友们应当注意添衣保暖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：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西部北部有阵雨，南转北风1-2级转4级左右，阵风7级。最低气温1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明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偏北风4级左右，阵风7级转2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、遗精早泄、尿后余沥，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，适宜穿夹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，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决赛在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开赛，前天亮相的6组作品不仅包袱不断，笑料十足，更是以小见大，以情动人，用多样创新的表演形式瞄准社会热点，聚焦百姓生活，充分引发了观众的共情之感。芳芳、魏文亮、黄定山三位点评专家好评不断。小品组评委蔡明表示，在喜剧的道路上10分耕耘才会有1分收获，勉励选手们继续加油。相声组评委赵岩则表示，作品题材瞄准社会热点的时候，既要做到准，也要做到深和透。歌手张杰与妻子谢娜结婚6年的时间，感情依旧甜蜜，近来一起参加妻子的浪漫旅行，在节目上大聊夫妻俩的私下生活琐事。在近日的节目中，张杰分享了第一次和岳父岳母见面的过程，笑翻一大票网友。日前谢娜也分享了一组在妻子的浪漫旅行录制期间的美照，谢娜身穿长裙，手持小扇，戴皇冠项链，化身小公主，尽显优雅。近日陈立农举办18岁生日会，最后唱完安可曲女孩，陈立农突然在台上哽咽，提到爸爸更是泣不成声。他在下台之前对所有粉丝深深鞠躬，他的老板黑人事后也在微博上上传影片送上祝福，希望他未来可以一切平安顺利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Music Radio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在国庆节期间继续陪你来听2007年度的中歌榜年度金曲。卓琳蔡依林靠情歌起家，借助到了周氏的 R&B 翻身，转型唱跳风格，让她的事业步入到了新的高度。2006年推出《舞娘》之后，2007年推出《跳舞 J》，那这首《日不落》也成为2007年中歌榜的年度金曲。 谁想有花一样安静，和平歌用蓝布把压着云心头的放晴，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，懂也不懂的守护爱情，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。

情留下秘密吗？